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继续啊！ 我是由热血时报同埋 My Radio 联播的早晨节目。好啦，嚟到第四节啦，而家系9:44。咁咧，系啦，今日咧我就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咧，咁我就系非常之有感而发嘅。咁点解其实会讲咧？一直咧我都系比较沉默嘅一份子啦，即系其实冇乜嘢讲喺节目。咁咧就系我嗰日咧就同皇上喺度搭的士一齐去呢个书展啦。咁我就喺度讨论开呢、這个。貨金的問題都是大家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呢，這個貨金系統首先是一個即是將新媒體運動轉變的一個關鍵。如果這個貨金系統呢它是失敗的，那就沒得做下去 了。沒有了，已經沒有 了。那怎麼為止成功呢？ 沒有、你要 貨給你。 不是，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點來的。 那我會前途咯，我美國堅那就不是的。即是因為你主要抗衡主流媒體的因素就是要 break away from 它那個商業的模式嘛。你不靠廣告嘛，你要開展其他的營運模式嘛。 我們都靠的，不過我們沒有了。 我們都想靠 我想靠的，沒有了。你繼續 吧。是的， 不靠廣告是一個都是一個點來的，是一個 point 來的。 是的，你可以修正我的，如果我講錯了的。 沒有，沒有錯 的。是的，那如果你不靠廣告你都有收入的嘛，那貨金是一個很好的好好嘅方法咯，去俾啲讀者去或者觀眾去支持。咁但係呢一個奇怪嘅點呢，就係熱血公民呢本身係類似一個政治家行動組織啦。咁好多人譬如喺我7/11大家陣嘅時間呢，佢哋係好想嚟到捐款嘅。咁其實有少少人呢即係我相信我做完呢一節節目之後呢，我係會得罪好多金主同埋主持嘅。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啦，咁我都要講出嚟嘅。佢哋呢有少少將貨金嗰個系統呢變咗唔即係變咗變相嘅捐款，咁其實係一個非常之要糾正嘅觀念嚟嘅，因為你佢覺得我哋支持你，咁我咪買啲產品啊，或者點樣點樣，咁但係可能即係有時佢已經買咗一張訂購卡，或者佢真係冇辦法，咁佢覺得貨金或者點樣，咁所以譬如你留意翻神七一開嘅時候咧，其實係以譬如論資排輩嚟到去做一個 呢個你針對黃仁達啫。 不是咯，我覺得 係啊，去做一個嗰、那個俾幾多貨金嘅 標準 啦，係啦，咁樣咁同埋可能有時佢覺得你打官司啊或者各方面咁可以 sponsor， 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貨金的一個誘因嚟嘅，但千祈唔好嗰個心態嘅改變咧，就係千祈唔好以為呢個係一個變相嘅捐款。咁如果你咁樣咧，亦會最嚴重嘅問題咧，就係有幾個啦，一個就係你會變咗喺度養懶人啦，咁啊 養懶人， 邊個啊？邊個係懶人？ 唔知啊， 我知道你講邊個，一定係我頭先聽你話你騎住嗰個嘛， 又翻我死， 繼續，唔好養懶人， 係即係唔好，你要好容易變咗養懶人啊，咁樣你可能係即係你頭先都係。以外是一些節目內容無關的嘢去驅動那個貨金的。 是啊。 那會即是沒有那個即是主持就覺得可能我做得多出得多出鏡率多。出鏡率多其實是一個基本啊，或者你節目那個形式啦，你好像大香港早晨日日做的，你之前那些全部都是政治系的那些主持最多曝光率的。那其實這個又不是完全對的，你看雙傑。咁佢冇上過榜㗎喎。 雙傑比阿大雄鬧得多啊嘛。 咁都唔關事，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奇怪，其實金主嗰個分析佢嗰個心理啊。你好似我覺得，但係咧有一樣嘢就喺度肯定嘅，同情貨金呢個真係不要得啦，你哋真係要改啦。同情貨金啊，真係好似啲你成日永遠都唔會覺得你自己弱中壞啲小朋友啊。你望下你個 friend， 我真係唔明咧，邊個會點樣教仔啊？即係中壞曬都俾我就唔會啦。嗱，但係同情貨金咧就正正係咧一個小朋友做錯事嘅時候咧，你唔指正佢，不但指仲俾湯佢食，咁呢啲係非常之唔要得嘅行為。呢個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即係首先第一。 一樣嘢就是、大家唔好將貨金當成為捐款， 係啦、啊， 即係其實係完全係兩個概念嚟嘅、啊啊、但如果連咁樣嘅嘢分唔到咧，就真係好低水平嘅咁樣，即係好低水平先至會將貨金同埋捐款混淆。咁亦都因為有啲人將貨金同埋捐款混為一談，先至會有你頭先講嗰個狀態啫嘛，就係、是、以同情嚟出發。 同情出發， 因為、啊、因為捐款就係以同情嚟出發啫嘛。係 啊， 捐款係填補自己同情心嘅補償嚟。 覺得係好可憐啊，好慘啊嘛。 咁所以如果你唔係以捐款作為標，即係你唔會咁低智地將貨金睇成為呢個變相嘅捐款嘅話咧，咪都唔係睇成嘅，即係徹底就係兩樣嘢嚟嘅，徹底就係兩樣嘢嚟嘅。其實你係俾錢買緊節目噶嘛？ 你係㗎，係 咁樣。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個觀念上邊能夠係比較清晰啲咧，或者係你清楚一啲咧，就唔會出現你頭先個情況。不過都好難㗎啦，咁樣。 首先要釐清翻咯，因為你我即係熱血公民嘅背景就係有一個行動嘅組織啊，你都係好多人去，即係都係想我俾啲錢你哋去幫我做啲嘢咁樣啦。咁呢個想法要即係點解金主有呢個想法？咁其實都係節目主持人係需要負翻責任，佢哋冇好好咁樣去引導金主去付款啊，或者去為乜而去貨金咧？咁其實你睇翻第一期嗰、那個即係其實後邊咧都睇到好多改變係好咗嘅，即係大家會有啲理由俾金主去貨金。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你如果係以純粹係支持嘅角度，可能我好中意黃楊達或者我好中意泰博咁樣，咁覺得可能佢哋靚仔啊咁樣，咁樣都係貨金佢哋。 點解你將我同黃楊達擺埋一齊靚仔嗰個 cat 嘅？ 即係咧咁樣咧，唔係咁你都係 above average 嘅。即係以 okay, 以人論人嘅話，咁 以人論， 唔係咁你有另一個缺點咧，對一個媒體嚟講咧，就是、你個貨金會唔定時咯。咁如果你個貨金你可能就係行動嘅時候，你咪會多貨金咯。你有官非啊，或者有啲需要嘅時候，咪多貨金咯。咁但其實咁樣係唔好噶嘛，對一個媒體嚟講。咁你應該爭取一個擴大嗰個廣闊面，同埋擴大嗰個收入咯。咁同埋你而家睇到嗰啲貨金咧，都係政治，都係同嗰個行動組織嗰樣嘢有關係嘅，即係佢都係俾錢你幫佢行動。但係其實《熱血時報》除咗政治系嘅節目，仲有好多嘅節目噶嘛。你見到啲比較偏滿少少嘅節目咧，可能係即係少啲人睇，或者少啲人唔係少啲人睇，少啲人就算好多人睇咧，都可能係好多貨，即係少貨金啊。咁好似之前上一期 Frank 就一個好好例子啊。咁佢嗰個百無禁忌咧，係好多人睇嘅，但又冇乜人貨金啊。咁啲人就係習慣享用一個。 咁啊，佢自己唔推廣嘅。 佢之前冇推廣。 係啊，咁呢個就係主持人嘅責任咯。 唔係，其實係主持嘅責任居多，主持冇。咁後來咪有咯。其實後來咪有咯。 呢期犀利啊！ 後來咪有各式各樣貨金掛鈎嘅節目變革同埋嘅貨金計劃咯。咁係宅文化係有㗎。 係啊，係啊。所以嗰啲主持咧係值得表揚嘅，譬如咧 實戰都有做啊， 實戰都有啊，係啊，咁佢哋 而家租兒咪有咯，而家 少女熱線 Olive 少女熱線咪有個貨金革命嘅 遊戲形式啊嘛，我好欣賞佢哋嘅諗法同埋創意咯，因為其實佢哋咧咁樣，你一個節目主持咧，尤其是我哋唔係全職或者係即係冇係專業訓練，咁你話係即係你好多時你。要去改變去求生咧，你有一個好大嘅動力嘅。如果唔係，你就會 hea 咗喺度，咁啊又有一堆懶人嘅出現啦。咁所以咧，係啊，係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就要講主持啊。咁主持人嘅責任咧就相當之重大啦。你除咗頭先講起同情貨金呢樣嘢，咁我發覺一個現象好得意，有啲主持佢即係你咧。佢哋好中意睇你鬧人嘅，好中意睇阿大亨鬧人嘅。咁咧，俾大亨鬧完之後，嗰啲人咧，通常咧啲貨金都會唔知點解高咗㗎。 你即係講湯姆啦，而家 我覺得成個話題都針對住我嚟講 嘅。即係唔係啊？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覺得你覺得而家出現最嚴重嘅系統性問題就係冇理由湯姆會有貨金嘅。 仲要係高過佢喎，仲要係高過佢喎，而家。 所有嘅表徵。即係我 想，你想對後入座啊？ 你所有 科目有貨金就顯示呢個 system 係有一個系統性嘅風險。 冇錯，呢個就係最先嘅結論。 唔係，但係你係一個很好嘅 example 啦。 喂，但係呢個喂，做咩 要我同你開通啦？係咪而家？ 唔係，你唔好咁嗱，你唔好咁 personal 一次。你個 example 得嘅嗎？ 唔 係，你即係擺明要開拖啫，咁冇迎戰我，一定要迎戰佢先。咁我死撚硬嘅，你明唔明？ 啊，明啊？ 你唔好咁，你冷靜翻先，你深呼吸，你冷靜翻。 深呼吸啊！ 我即係我唔係我唔識，但因為你喺度啦，我知道你又唔會嬲嘅，即係可能你唔會啦。 我係未見過湯姆咁激動啊，從來。 咁但係咧，咁但係我如果你同埋係佢咯，其實佢喺度試放點啊，嗱你又中咗佢計啊，你做人唔好咁容易做人㗎。 唔係，我覺得咁樣你哋同時會課金多嘅喎。因為啲人好中意見到你哋兩個喺個 TVB 嗰個劇， 阿媽嚟突然間翻咗嚟，好鬼鼠咁樣，好驚啊！陰陰笑，唔係即係我覺得因為啲人覺得有個效果啊，你鬧其他人都會啦，你鬧阿譚仔，但係譚仔佢個性格比較冇咁契弟啊。 喂，我乜都覺得你真係幾美國人嘅喎， 咩意思啊？ 美國人咪係咁嘅咯， 我唔明啊。 唔係咩？你繼續講啊，你講啊，探仔好契弟啊嘛。 唔係即 係 佢， 唔係冇佢咁契弟。 唔係冇佢啊，佢係天性嘅，即係譬如你話可能 Victor 仔，佢嗰啲係好純的嘅，即係仲係始於呢個青少 年。即係你覺得 Victor 仲係比較純情嘅。 係啊，即係佢同埋佢除咗契弟之外咧，佢有另一方面係補救到，即係佢都有啲實力。咁另外。 你講邊個先？即係你講緊淡仔有啲實力啊嘛， 同埋逼 啊，即係佢得契弟同埋有啲實力可以補救到。咁換言之，即係湯姆就係得。 你唔好成日對號入座，咁我都冇乜實力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我 lost 咗啦。 係 OK， 得得得。 即係係啦，你除咗因為佢嗰個效果反差好好，啲人好中意睇你鬧佢，咁佢又覺得。即係嗰個效果好有娛樂性啊！即係你鬧得好徹底喎，即係啲人都係中意睇你鬧人噶嘛。咁如果你身邊一個人啊長期俾你鬧，咁做一個角色咁咪好。但我覺得咧，其實係可以用一個契弟嘅下巴嘅角色。但個問題係咧，唔可以係因為做錯嘢而契弟咯。即係唔可以長期，因為咁樣你嗰、那個 契弟還有分類喎，真係。真係值得寫本書啊！ 唔係，因為你做錯嘢俾人鬧係有效果，係有時你譬如講得太，即係都係有效果喺度，係好聽 嘅。如何成為契弟中的精英？ 唔係啦，你個契弟你要係有個點咯，唔可以因為係 mistake 咯。你 mistake 係純粹因為你表現差嘛， okay, 你表現差可以成為一個契弟啊，當然。 係。 咁但係你係要有一個位咧係契弟得嚟係表現好嘅，即係有技巧嚟契弟咯。 OK。 係咁唔可以係 mistake 上面嘅契弟，咁我覺得呢個課金咧都係可以接受嘅，即係都係俾得落嘅。咁如果你話即係我覺得其實人咧就係一個點講咧，你係一個動物，你一個行為佢發生咗之後，嗰個行為發生咗之後嗰樣嘢咧就係完全 唔係就住呢一點，你講緊嗰個主持嘅角色嘅，即係自己嘅定位嘅問題啦，係嘛？ 你未能講完，人哋都未 complete sentence， 你哋成日做節目有一個問題，你等人哋 complete sentence 咗之後先插入。 我見佢，我就係見佢諗住舉例啊。 唔係你 complete 你嘅 sentence 先，大家都未知你講緊。 因為一個係啦，因為從呢個簡易嘅行為心理學去分析咧，就係、是、人嘅行為咧。嘅上升同埋下降咧，就係取決於行為發生之後嗰件事究竟係好定係唔好。咁如果講攞翻契弟嗰個 mistake 嗰個例子嚟講，如果佢唔好一個唔好嘅行為發生咗，佢仲係有獎勵嘅，咁佢嗰個改善嗰個原動力咧會低好多咯。咁所以咧，你一定必須咧要直斥其非嘅，你要話俾佢聽，你咁樣係冇貨金，佢先至會痛定思痛啦，咁樣去令到自己嘅表現係有一個更加上進嘅水平咯。咁呢個都係另外一點啦，咁另外一點就係你去課金要製造一個誘因去俾金主去課金，呢個係好重要嘅。好似 Joey 啊、阿 Frank 佢哋呢期真係實在做得太好啦。 我阿 Frank 而家又好勁啦，阿 Frank 而家有個生日 party 咁 啊，泳池 party 啊，我想講真係超值得貨，哇！我接咗幾 多貨啊？ 佢嗰個 pool 曬 party 係啊， 跟住有一扎 model 喎，跟住咩啊？課金1000可以 做 唔係課金1000入場， 3000平判啊， 三千好似課金3000可以做評判，喂！真係想做評判啊！我對於呢啲嘢真係點講啊？好有心得啊！ 審美眼光嚟， 係啊，好有 你解慣， 好有深度嘅咁樣係咪先？咁啊，即係同埋好吸引啦嗰個活動， 好吸引啊！係 啊，咁樣啊，你繼續講啦，我唔打斷你。 唔會，即係其實有主持人有三點要注意啊。其頭先講咗一點啦，咁另外一點就係好似第一期嘅課咁咧，大家都覺得唔好意思去問人攞課金啊。但係其實咧，你要諗翻你係 sell 緊一樣嘢，係 即 你講主持人 係主持人，係啦，佢哋可能唔係好刻意做啲 sell 好冇啦，我就唔係，我就即係曾經推出過好多計劃啦，咁有啲成功啦，即係其實有啲失敗咁樣啦。咁其實你係即係你最主要你係知道呢個一個遊戲嘛。呢、這個貨金係一個 system， 係一個 subscription 嘅，係一個 sponsor 嘅嘢。但佢最主要係令到更加多嘅聽眾唔好停留喺就係接收資訊嗰個 即係 involve 到 喺入邊。係啦，可以增加互動啊。咁你一定唔可以任由佢哋隨便貨㗎。你而家就係冇一個規則俾佢規定佢點樣貨。咁其實你好似D 一百咁嗰啲，咁佢咪係唔俾你睇咯。 嗯。 咁佢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咁但係我哋唔會啊嘛。咁所以你要製造更加多節目嘅高質素嘅互動性質，令到啲金主咧係可以投入去玩呢個遊戲嘅。佢係想哇投資喺你呢個主持人身上嘅。咁啊最後我見到你上廣告咧，我都好開心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投資係值得嘅，或者係有一個互動性好似阿 Frank 嗰啲生日派對啊 ，Joey 嗰啲嗰啲節目咁樣啦，即係嗰啲遊戲性嘅節目咁樣都係重要嘅。咁另外最重要咧係要 Joey 嗰個又好啊，即係低門檻啲就係 Joey 嗰個，係 咯 係 咯， 低門檻參與啲就有個互動性強啲。 係啦， 阿 Frank 就係一個一次性比較高門檻嘅，就 event 嚟嘅， 吸引度高啲嘅 event 式嘅咁樣嘅，即係都係兩種唔同嘅玩法，但係大家應該都嘗試去，因為其實咧。喺成個貨金系統入面咧，即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有冇會唔會有冇鼓勵嘅作用啊？又或者有冇可以警惕佢嘅作用咧？警惕作用就難啲嘅，因為佢冇懲罰機制噶嘛。 冇㗎。 因為佢冇懲罰機制噶嘛，佢冇話哇你做得咁差收翻錢嗰啲，或者照掉頭扣翻你錢。 或者你可以貨金俾另一個主持人去話佢都得㗎。 哇，咁都係。 即係可以自己諗好多玩法。 咁都得，咁但係個責任都係喺主持度多啲嘅，因為當主持了解到嗰個係一個獎勵多於其實係單方面獎勵嘅計劃嘅時候咧、你個潮嘅方向咧就唔係淨係唔犯錯，而係要有更多嘅理由、更多嘅誘因令到佢值得去貨金。 冇錯啦。 係啦。 係啦，咁即係所以主持人應該去積極去 self promote 咯，即係積極為自我宣傳。咁所以咧喺臨節目完之前咧，我有一個重大嘅事情要宣布㗎，係就為咗呢個 self promotion 係啦，咁係好重要咯。你要識得去玩呢個貨金嘅遊戲。你如果你新媒體呢個運動你唔可以令到啲觀眾行多一步去參與，咁佢哋好難去譬如去抗爭啊，或者更加上一步嘅嘢都係嘅。咁你以一個持之以恆嘅方式去經營呢個新媒體，咁你就係要令到啲觀眾知道佢自己唔係就係觀眾咯，佢哋都係有份參與有權話事。咁譬如另外金主亦都有好多玩法嘅，佢哋都可以，譬如我之前啊喺的士都同大亨提議過啦，你而家去到第二節嘅神七元都係10月31號，係嘛？ 係啊 係 啊， 咁即係都係一段距離啦。咁你話要等到最尾嗰個結果出嚟，都可能未必有。咁但係你要 keep 住啲人想去玩呢個遊戲咧，你就可能中間製造一啲即係小型嘅賽果咁樣。可能你今個月你 tip 即係好似買波膽咁樣，或者買買頭七位咁樣，你 tip 中咗咁樣，可能又有 位置 Q 啊，類似啲咁嘅嘢啊。咁即係你變咗貨金主嗰個參與度會大好多咯。 係好。 係咧，即係你另外譬如金主佢另外一樣嘢可以做嘅，可能係反客為主，或者啲主持人可以 suggest 呢啲反客為主嘅活動啊。例如係啲咩？可能係我個金主出條題，我話我要一個女主持著女服裝做節目嘅。咁佢可以出一個係1500蚊嘅，睇有冇人bid。 嗯， 即係啲主持又可以去做呢啲嘢，去即係金主同主持之間嗰個互動係可以增加，咁樣先至可以突破傳統媒體嗰個框框咯。因為傳統媒體就係接收資訊，或者其實你話去唔到咁極端喎，著女部服，你可以譬如有一個題目 SM 好極端啊，你應該都 SM 咁樣，你想大亨佢開15分鐘出嚟評論 SM 嘅，跟住大亨可以開啲怪嘅題目，你都評論個 BL 啦，係咪先？你可以評論一個題目，你可以開一個 pool 你如果呢個貨金數目咧達到1000蚊或者5000蚊，我就會評論 BL 啦。評論即係呢啲咁嘅怪嘢都係可以 唔係阿末日狼有做過啲咁嘅嘢㗎。末日狼唔知有個貨金金額，佢會睇鬼父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結果唔知有冇睇，然之後好似冇睇到。有個貨金，有個鬼父贊助基金啊嘛，好似類似係咁樣啊。跟住咧，你繼續咧。 係啊，即係所以主持人佢哋要唔好覺得唔好意思咯，去自我宣傳嘅時候，佢哋要覺得即係。 盡力去參與呢個遊戲咯。咁樣你要大家都好熱衷咧，啊玩得好開心啊，即係你先至可以即係嗰個氣氛先至會開心咯。即係除咗你話大家在乎大家嘅排名，好似嗱湯姆而家喺我上面啦，即係就係有一個 結論， 一個天文現象嚟嘅呢個係一個天文現象嚟。 發現到 超自然現象。 超自然現象嚟㗎，係。咁其實我好期待嚟緊嘅貨金嘅排行榜有咩變動㗎。係。咁都影響到大家主持人落唔落力，花唔花功夫去提升同金主們之間。間嘅互動啦，係啊，咁即係 咁又話你有重要嘅事宣布嘅？ 我呢個重要嘅事情咧就係咁啦。咁咧基於我頭先所講嘅所有嘢啦，咁我其實有兩個自我宣傳嘅。咁第一咧，我就係舉辦咗呢、這個書展期間咧，同我鬥快砌積木仔嘅行為嘅活動啦。咁樣咧，如果你可以禮拜日嘅時候咧，同我嗱，你首先要貨金嘅入場嘅規則，係啦，入場規則就係首先要貨金，咁你貨幾多都冇所謂嘅。咁咧就同我一齊鬥快砌。 即係貨咗金俾你嘅。 係啦，要貨金俾我。 冇所謂，你最低貨金100蚊。 咁係咪要出示呢個咁嘅 receipt？ 咁當然要啦。 OK， 咁應該 係 cap 翻圖 PM 俾你啦。 都得嘅，係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同我嚟到鬥快砌花生仔。 即係星期日就現場就會同你鬥快砌花生仔。 係啦，咁如果你係贏。贏咗我嘅咧，我就會送一隻花生仔俾你。 哦，如果贏咗你嘅話，你就會送一隻花生仔。 係啦，咁呢個名額係不限嘅。 OK。 係啦，咁我係唔識砌積木嘅，我想話俾你哋。 OK。 嗱，咁呢個第二個宣傳咧，就係呢個真係破天荒香港網台界第一，我真係咧諗咗好耐。 唔係你禮拜日係幾點喺嗰度會搞比賽 我應該可以。成日都喺嗰度啊，十點啦。 幫 我食個 lunch 啦，一點開始啦個比賽，一點開始啦。咁一點咧就可以過嚟呢個熱血時報嘅攤位嗰度咧揾我同我鬥快砌積花生仔嘅。 係啊。咁如果你貨金嘅朋友， 係啊，貨金。如果你冇咁點算咧？我哋現場都係會收貨金嘅，即係你冇 PayPal 嘅時候咧，咁我哋係會現場收貨金㗎。 OK。 係啦，咁第二個自我宣傳咧，呢個就真係好犀利啦！我真係諗咗好耐，我要唔要豁出去到呢一步咧？咁但係我覺得嚟到 讀英文啊，諗住。 嚟到呢個 moment 啦， 係嚟到呢個 moment 咧，嗱我咧就決定買兩張呢、這個黃楊達、黃毓民嘅雙黃棟篤串嘅飛， 係， 咁咧就如果我貨金今晚咧最高個頭十位咧，我就會抽籤，咁抽完籤之後咧，你就係可以同我一齊去睇呢個 show 嘅。咁咧，但係咧，如果你唔想同我睇呢個 show 咧，都冇問題，我可以送埋另一張飛俾你嘅。 哦， 係啦，咁就係咁樣。 好複雜喎呢個玩法，你要出 post 再講一次喎。 都可以嘅，拍段片講。 我就會 即係你請佢。 係啦，我就會請你去睇。係啦，咁我就會喺個貨金金主咧， 嗰個 pool 裏邊。 嗰個 pool 裏面咧就抽一個幸運兒，咁咧你可以選擇同我一齊睇，或者你可以選擇咧要埋另一張飛咧都得嘅。 哦，係啦，就同。同阿 Christine 一起去睇 show 咁樣， 係啦， 就係喺 Christine 嘅貨金金主嘅 list 入面最高嗰 頭十個， 頭十個， 係啦， 佢就會抽其中嘅揀樣啦，抽其中一個出嚟就可以同佢一起去睇 show。咁樣樣嘅， 哇租喎， 係啊，咁所以 好盡喎， 其他人都要努力啊，我已經去得好盡啦，係啊。 OK， 好，咁樣呢個係呢個相當吸引嘅，咁就係留意啊 Christine 呢個咁樣嘅短期谷貨金計劃，同埋呢個咁樣嘅長期谷貨金大 project 計劃啦，咁樣。 係啦。 好，呢個係相當之好嘅，咁樣有人問，咁睇完 show 有冇得有冇宵夜先？ 宵夜。 可以維宵夜 嘅。可以再 on top 再加咯，嗰日 喺個表演， 嗰日再貨。 唔係呢個唔係睇錢㗎啦，呢個睇翻人㗎啦。 OK， 你能唔能夠把握到呢個機會？ 唔係，如果你貨金宵夜就變咗係另一門嘅， 呢個 另一門生意嚟啊！你變咗另一種嘅行業 咪就係啦。 我接受唔到。 或者你想講沙井啦，今日 真係呢個人真係唔 係咁樣樣。OK， 咁你點啊？講完未呢個話題？ 我差唔多㗎啦。 好精彩喎！你今日表現。 嗯，多謝。 你今日精彩。 其實我好緊張㗎，我真係非常之緊張。 我見你寫曬稿 ，drop 曬 looks 咁樣。 係因為我會唔記得，因為俾人打斷咧，咁可能有時。 俾人打斷。俾人打斷指住你， 唔係因為我係會好容易唔記得嘢嘅人嚟嘅， 咁係 啦，係啦 <Okay. S 2> 就係咁啦。 好，咁樣咁啊，係仲有咩？ 係啊，我同埋可能好多聽眾咧，佢係聽 My Radio 或者係其他方法聽熱血時報啦。咁但係你哋其實最緊要咧，因為我哋 Facebook 有好多內幕消息啊，或者啲得意嘅 post 上，所以一定要入我哋個 group 咯，一定要入翻我哋個 Facebook group。咁其實而家見到上線人數係5225，咁但係 Facebook group 咧得個4000嘅人，我覺得唔啱呢條數。咁所以你哋要快啲入翻個 Facebook group。 OK， 好，咁啊，呢個大家記得聽阿 Christine 嘅指示啊，咁樣。OK， 好啦，咁就阿湯姆，你有冇嘢？回應啊！ 湯姆貨金俾阿 Christine 呢啲嘢就 最後係湯姆貨金啲嚟嘅， 唔 係 啊， 跟住頭十位就係咁樣湯姆嚟嘅。 你要發個 湯姆貨金嚟嘅， 你要發個頭十個都係湯姆，湯姆用咗十個名嚟貨金， 唔係就係 頭十個都係 個 Facebook account 都係湯姆嚟嘅。哇！呢件事，呢件事真係爆炸性喎。咁 我都諗下啲互動嘢啦。 啲互動嘢係嘛？好啊，好啊，好啊。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嗱，再提一次啦，就嗱今日就會有呢個咁樣嘅笑死朕現場版啦，同埋牛師傅咧八點至九點就會喺度簽名嘅。咁啊，同埋就係聽日嘅晏晝四點半咧，我就同阿鬱敏咧會有一個關於新媒體嘅，即係因為呢個咁嘅笑死朕新媒體攻略啊嗰個嘅推介會，咁樣咧就我哋會有喺呢個咁樣嘅展覽廳。3G 啊，好似系展览厅 3G 啊，我哋就会有个 talk 嘅。咁咧呢个 talk 咧就关于新媒体嘅。咁我系入边咧会有啲我哋会有啲嘢系连本书入边都冇写，而系关于新媒体咧，我哋就会有啲即系重要嘅论述嘅咁样。咁当然啦，我哋都会拍低。如果你嚟唔到嘅话，我都觉得听日我哋嘅 talk 系会几重要嘅咁样。咁但系抽唔抽到时间过嚟啦？另外就系礼拜一嘅六点半咧，就系阿鬱敏本政論集呢個咁樣嘅本土民主反共嗰一個咁樣嘅新書推介會，咁我都會同佢一齊就做呢個 talk， 咁就係關於政改同埋政治多啲嘅，即係有兩日唔同嘅 talk。星期六嗰個就關於新媒體嘅，星期一六點半嗰個咧就係關於政論嘅咁樣。OK， 咁啊希望大家多多參與。咁我哋而家完咗節目之後咧，佢哋兩個就互片啦，我就會過書展噶啦。OK， 好，咁我哋就書展見啦，拜拜， 拜拜， 拜拜。